曾经吻住了你的嘴，却无能停止你的流泪。这一刻我的心和你一起碎。大雨下疯了的长夜，沉睡的人们毫无知觉，突然看透这个世界，因为要离别，就走过这双线，我陪你走一夜，直到心不再滴血，而你流尽泪水，天空不停地闪着泪，照不亮我心中黑黑黑黑黑的一切。 给了睡眠，就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。 我爱你， 谢了。 今天九六九，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。 养养养养车，就下载乐乐乐车帮四 S 店，保养低至66680，80大品牌，3500家四 S 店就在乐乐乐车帮 APP。养养养养车，就下载乐乐乐车帮，三亿车主养车标配。 旅行不再是沿途的风光，而是给家人更多的陪伴。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的潮汐，我在听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。 当你还很小的时候。他们花很多时间教你用筷子用勺子吃东西， 慢慢来。 当你困难的时候，他们一直都陪在你的身边。 当你迷茫的时候，他教你做人的道理。 你是否还记得那一双双温暖的手？ 谢谢。 Thank you。 谢谢。 11月23号感恩节，青年九六九公益主张，让我们用行动感恩身边人的付出和温暖。

是否还有青春的容颜？ 飞过了流转的时间，归来的时候，是否还有青春的容颜？

说话，这刹那你拥有魔法，啦啦啦啦啦，酸甜苦辣，爱是容纳，并不论代价。北极熊纯白的雪花，任你们通往的夜下，冰上开花，为你开花，牵着爱的方向。雪橇狗时间的雪花，任你们暖年的暑假，冰上开花，真是爱吧，牵着它的魔法。别惊讶如果冰箱会说话，去爱吧，它带你回答，啦啦啦啦，全部吞下，别惊讶冰箱会说话，连事情爱也能干化，啦啦啦啦啦，酸甜苦辣，冰心一片你统统笑纳，啦啦啦